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托福考试和 SAT 考试相关的话题。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粒子教育的创始人郭亮老师，欢迎您。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美花老师，欢迎您。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这个托福考试 SAT 考试，但是在我们和两位老师沟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哈，实际上在这个考试以及准备考试的过程当中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规划。甚至两位老师虽然说到是在初中高中来准备这个考试，但是之前呢我们在学英语的整个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些方式方法的问题哈。郭老师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如果我们打算在初中高中准备托福 SAT 考试这样一个阶段之前，我们在学习英语的这个程度上一般会是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般来说我们说正式的你可以去步入去学上托福，一般来说我们会接到的是至少你要是满足的是初一的小孩。 嗯， 为什么？因为我们说最重要的一方面，你要看你的词汇量是多少；另外一个方面，你要看你的认知的水平，你达到的是什么程度。 嗯 啊，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哈，五六年级的孩子根本他坐不住， 嗯， 以及他认知的水平他达不到，因为我们说托福它是一个给成年人去设计的，只不过说现在低龄出国这个潮流越来越热了， 嗯 啊，所以说他逐步的给高中生考，然后给初中生考。 嗯， 但是你想一想，他都对于比如说像一些很复杂的社会问题，你要给一个十二三岁的一个孩子去做， 也就是说比如说阅读的这篇文章里边所涉及到的内容他还 根本不懂 不理解， 对，他会觉得太枯燥了。 嗯， 那么第二点来说，我们说原来有讲过哈，很多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从小背单词啊，把红宝书都背完了，或者在去学了某些教材，背单词能力特别强。 嗯，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来看，有些孩子的记忆力他就是好。 嗯嗯， 就好比说有的孩子背电话号码， 嗯， 记忆能力特别强， 对， 那能代表他的英语学得好吗？ 嗯， 我们说英语它是门语言，语言最重要是什么？是思维，是逻辑。 嗯啊，对， 那也就是说你的认知。 嗯，很多家长都会把单词量看得特别重要。 这个其实我们在说嘛，说你的理解力是什么？ 嗯， 其实它代表是你的语言的功底是什 么？嗯嗯嗯。 那难道说你的中文的词汇量多等于你的语言好？那我们大家都会忽略这个问题， 嗯、 是吧？ 其实一个道理的 啊。 嗯。 那么我们再来者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像小孩儿，他会读不进去很复杂的这个文章， 嗯， 所以你对一些低龄学托福的小孩，你的文章应该比较短，你的内容应该相对来说比较符合他们的一些胃口， 嗯， 不要这么的这个枯燥，这么的这个专业术语特别的多，一步一步的培养他们的一个兴趣， 嗯， 对。那么这种小孩可能他们的听口比较好，往往学过一些，比如考过三一口语的呀，这样子的小孩， 嗯嗯， 或者上过很多像外教课的小孩， 嗯嗯， 但是他们的英语功底都不扎实，体现在他们的阅读，他们的作文不行。 对对对对，现在小孩普遍的对于口语和这个听力方面培养的比较多 啊，特别我们会把孩子分成两大阵营，一种阵营是公立学校， 嗯， 一种孩子是国际学校， 对 啊， 嗯， 就会发现这两种孩子完全不一样， 嗯， 对。 体现在哪些方面？ 比如说公立学校的孩子，他可能的读和写的能力会较强一些， 嗯， 因为他们学校可能我们说对于习惯， 嗯， 可能管的会比较严格，抓的比较紧，就让你大量去刷题， 嗯， 国际学校我们说能力的培养更看重， 让你做一些像 presentation 呢、啊、 嗯， 让你做一些这种像写这种所谓的像论文之类的， 嗯 啊 嗯， 小孩说句实在话，他都不知道论文该怎么写呢，他要让你去写、 嗯、 啊，他更多的其实会仿照国外上课的一种方法，让培养你的这种英语的一个能力， 对 啊 对对， 但是我们会发现这种小孩他的英语的读写的能力其实是不扎实的， 嗯， 但是他们的听口的能力还是比较强， 对， 嗯 啊，但是他们其实对于托福真正的冲高分， 嗯， 他们得经历一个相当痛苦的一个过程，因为你得让他坐得住， 嗯， 你的读写能力必须得通过一定的最后你的去冲分，特别是一百加的过程，你就得去坐得住才行。 嗯，所以说咱们是针对不同的孩子的基础去给他设定不同的课程吗？嗯、 对。 梅华老师这个方面是实践方面的这个 是这样的、 嗯、 就是说比如说他国际学校他那个孩子他听口不是要好一些吗、 嗯、 对吧、 嗯、 那我们可能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对于他阅读能力的一个培养上以及他写作的这样一个培养上、 嗯、 那他这个课程呢就时间设置上会更多一些对当然这个啊、 嗯、 也包括他对于他习惯的一个培养啊因为他毕竟来说像国际学校他本来氛围就会更加自由一些对吧那孩子好多时候他真的是比较好动啊或怎么样的那这时候你要让他去读那种比较枯燥的那个文章的确对他们来说会比较痛苦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老师就会陪着他然后由稍微简单一些然后慢慢增加难度对让他去接受这个东西 嗯 而对于那种比如说公立学校像人大附这样的孩子的话他可能就是阅读这方面呢没有多大问题了 嗯 但他听口会稍微薄弱一些对吧尤其是口语不愿意去说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鼓励他比如说早读啊或怎么样的给他跟他增加一些素材让他们去读去听人家的演讲让他们大胆先从开口这个来说对吧提高他的语音语调然后呢、 嗯、 再慢慢的说把这个口语能力也慢慢提高上去对所以说从课程的一个时间分配上是不一样的对这样两种孩子来说 嗯，其实我觉得通过老师们给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有针对性的安排训练和这个时间上的规划，那么对于他从长期来说去应对这个托福和 SAT 的考试来讲，应该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做法。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另外从这个培养孩子的具体的训练的当中比如说针对写作或者是说 阅读 对阅读那这方面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具体的一些提示吗 嗯嗯嗯就是比如说哈我刚才说了那种国际学校他们那个阅读水平其实是、 嗯、 一般来说不是那么好的像我们刚开始接触的孩子他可能阅读拿让他去做那个托福成绩嗯试卷的话他也可能就五分以下、 嗯、 那这样的孩子的话其实带起来哈刚开始会比较痛苦一些、 嗯、 那我们这时候嗯因为他们语法知识又不是那么具备哈像对于阅读这个操作来说我们先是解决它就是句子的一个阅读能力即我们说的长难句的一个能力、 嗯、 知道吧那要让孩子呢不是说只是知道这个词然后呢把这个词挨个翻译过来这样不行、 嗯、 其实我们是希望说你能够对这个句子结构能够进行很好的一个划分、 嗯、 先会断句先弄得清楚它的主干、 嗯、 对吧、 嗯、 然后呢知道这一句话的核心意思你抓取到了然后后面那些句子的能力解决了之后呢你再去看哎那个段落对吧段落呢然后分析好了然后再是篇章、 嗯、 其实还是一个由易到难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嗯、 对、 嗯、那另外写作两位老师也觉得咱们很多孩子实际上在这个写作方面是比较薄弱的哈，也不光是、 嗯、 二位老师在我们以往的节目当中也有很多老师反映这个孩子哪怕是高中申请本科这个阶段来讲写作仍然是一个比较薄弱的方面 嗯 这个可能也是在于我觉得中国的思维跟外国人的思维跟西方思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同 嗯 啊这个体现在因为你在写作是一个表达思想 嗯 啊 嗯 那么你两个国家两种文化的思想不同那么孩子在操作起来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障碍啊那么现在很多的小孩他理解上的这个作文他觉得分高就在于我的词汇是否用的比较高级我的句子是否写的比较长 比较难 比较难啊其实这个来讲的话外国人会觉得我根本就看不懂写些啥 因为很绕 哎对 一层套一层 对其实说白了他们会忽略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的根基是什么、 嗯、 你的逻辑根本就写不清楚 对、 嗯、 对、 其实想知道你的思想的点在哪里。 对，外国人比较强调的是、就是句子简单易懂，但是你的逻辑是层层深入。你比较具备的是你的观点跟说理跟举这个道理，对吧？就是说你的你嵌套的还是比较的这个好， 有逻辑性。 对、但是中国孩子这个逻辑性这块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会欠缺。中国孩子好像他分不清楚这个因为所以，他会很理所当然的就觉得这个可以推到这个，这个可以推到这个。 对对对，这一点我也能理解。对对对，因为咱们过去的时候就是可能跟咱们的语言本身的架构有关系，因为咱们的中文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直接过去的话，放在英文里它是不太合适的。 对，而且中文它是个叫含蓄的语言。 对， 而英语它就喜欢那种，比如说你想转不明白这件事儿，你给我举个例子出来。 嗯， 中国孩子就会发现举这个例子他就举不出来。 所以说我们机构在写作教学上其实最近也在教研，对吧？要让孩子呢在托福上那个写作能够写得比较好，并不在于说你的语言一定要运用多复杂，先是把这个架构给架构好，对吧？得清楚，哎，人家喜欢是哪种结构，对不对？以及呢，你先把一段话写好、写清楚，这一段话当中句与句之间逻辑是否真的是能顺畅？这一句话与下一句话，对吧？它是不是真的不要认为理所当然的就能推过去？你能不能有一些逻辑连接词把它连接到一起？对，就意思说，希望说从他们的思维上来说，慢慢的达到英语就英美人士的那种思维。对， 那如果是说从我们作文水平的提高以及阅读的这个水平提高，那么从孩子学习英语之初，可能是不是就要包括我们这个学生还有家长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能在这方面等到他初高中的时候更有基础，打更好的底子。可能我原来听到有的老师说过，说哎，多给孩子订些杂志啊，或者多看一些那个文章啊。这是一些方法吗？ 原版阅读，这个看杂志 OK， 这都可以。其实你抱着一本新概念啃都可以。问题是在于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小孩是怎么样的一个步骤去走。我见过很多小孩学剑桥、学新概念、 是， 其实我也是，我十一岁的时候学了新概念三，但是我是怎么样啃那些书的，我每一个单词都会搞得很明白。对，现在的小孩是怎么样学新概念的，听一嘴就回来了。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是真正的让孩子做思维导图，你看一个原版等等，你至少要不然你就学会去复述它，要不然你要学会用一种比如说像架构图这样子的，把它的一个像这个像 分析开， 对，去分析开来，否则的话你就看一眼这样子的 浏览， 对，一点用都没有。家长还感觉买了一个心理安慰，觉得哎呦，我家孩子看了好多书。 对对对， 就希望孩子说比如说我看了这个段落，我能够用关键词把它归纳出来，在这样的关键词下呢，它又分了几个层次，你能不能把它说出来。对，这个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对他们的一个培养。 千万家长别说我花钱给孩子买了好多书，我家孩子的阅读是不是就好了。 我知道， 哪怕你花点时间陪着孩子说宝贝儿，你今天读了什么，你给妈妈讲一讲。这一步非常的关键。 就是我想到了一个词，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精读，还是您是这个泛读？对对对，它出来的这个效果是对于孩子的这个思维的培养，以及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写作和阅读的这个打基础。 我觉得刚开始打基础的还是说精读会更多一些，会好一些。对，他们把这样一个基础打上去之后，你再多浏览，那你的词汇量的一个扩充啊，或怎么样的，都会更好一些。 对 对 对， 或者阅读速度也会更上了一些。但你如果基础没有打进去的话，或精读不够的话，其实后面的话还是真的是非常麻烦的。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很多家长，哪怕我的孩子没有打算去考这个托福 SAT 考试，也没有打算出国，但是我们在学英语的时候，同样这个方法是适用的。 对， 是的。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刚才呢，我们是请两位老师更详细的解释了一下这个 怎么去准备考试，以及在学习英语当中的一些方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这个考试具体的方面，比如说托福 ICT 考试的这个2018年的题型设计上，以及它的一些细节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哈，这方面有哪些？ 其实我们说那个改革哈，像对于托福来说，其实我们经常说从2016年可能他就希望说在进行慢慢的一个改革，对，比如说到了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孩子啊真的是托福分数它越来越高，然后甚至说比较小的孩子他也能考到一个非常高的分数，然后呢他们的一个 ETS 的出题机构呢也希望说，哎，我把这个题再加难一些，对吧，然后呢把这个分数区分度更大一些，对，那这就会存在说他们在进行一个试题的一个改革上的。那具体来说，比如说针对这个阅读学科来说的话，现在要想得到高分的话，其实他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视说对于段落文章段落的一个分析。以前我们经常说哈，就是托福的考试阅读考试它非常应试，或者说技巧性特别强，我只需要根据题干我去做找相应的定位句，那就 OK 了，对吧，但现在如果说你真的要往上达到说顶峰造极的要28+或怎么样的，它其实好多时候真的是需要说，就像我们刚才说，你能够会去很好的分析段落，分析清楚人家的逻辑，对，这块是很重要的。包括他对于细节的一个把握很强调，比如说上一周我带着一个孩子去看那个段落哈，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细节题，一般来说我们说定位就可以了呀，那他找了个半天没找到，他会发现哇，我读完了这一段话才把这个东西找到了，因为他那段话 得去归纳， 对，很长，然后点特别散，我记得是就是平行并列的，他会有7到8个点，那他7到8个点他其实都可以给你设置选项，对吧，那你这时候如果没有耐心的一个个去看的话，那你真的是那这一道题肯定你就失分了，对，所以说实际上它的一个改革吧，我觉得更多的真的是强调说你对于阅读能力的一个提升，你不要过说太应试技巧了， 太应试 这个东西， 对 对 对, 对。 那包括他的听力，我看听力老师他们也在反馈，其实之前他的那个比如说弯弯拐拐的可能几个话轮也就2到3个，但现在呢人家会抓的更多一些，对吧，就又让步又转折，然后又跟你说另外一个事例或一个事情 干扰你， 对，干扰的特别强，所以说每次孩子们会说哇，我这次听力又贵了，因为呢那个东西我好多就细节没有抓到，对，所以实际上就是真的是对他们的一个英语能力，我觉得是强调的会越来越高一些，对，包括咱们的 SAT 哈，其实我们说它2016年已经进行了改革的，就是由老 SAT 变成新 SAT， 对，那老 SAT 那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短篇的单篇的那种文章，或者短的那种双篇的文章，就10多行，对吧，那一般这样的孩子哪怕我长的文章我读不下来，这种短文章我是 OK 的呀，对吧，那他这样的分是能得到的，但现在新 SAT 的话他就5大篇长的文章，特别长，对吧，800+这样的一个字数的，那就先要让你说你真的把文章给我看明白，然后你再去做后面的题，那孩子真的是后面读到后面就有点崩溃那种感觉，对，所以说我们说他就是希望说你真的是就不管说亚太的孩子也好，你得给我耐着性子把这个东西呢给我理解好了，然后呢你再去答相应的题，对吧，当然也会存在说有一些技巧，但是它真的是技巧性我觉得更加弱化一些了，现在是 可能这样也更符合学英语学以致用这样一个目的了， 以及他可能更加的去强调就是说你要早规划嘛，就让你去提前学嘛，你要越往说是 OK 我考前半年才学，那你不就只能说我找 shortcut 我找这个很快的方法去走吗，那现在人就防止你找那种很快的方法，我就看你是不是去养成了很好的一个习惯，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实说到这里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真的是没有做那么长期规划的同学来讲，那他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应急的或者说比较短期的一些方法，那在这个方面咱们应该也是会有一些这个具体的操作，也不是说我们没有做长期规划就没有办法了哈，也有一些临阵磨枪的做法， 是有临阵磨枪的做法，但是呢这样子来说的话， 第一我会跟家长跟孩子说非常苦， 嗯， 对，因为你已经你备考时间比别人短了， 嗯， 你就得去承受一个比较重量的一个训练， 密集的， 所以我们会管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叫做一个你做题就是得从难，因为你的题目就要选择一个比较难的题目做。 嗯， 因为你不能再说我就是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题目了，因为已经来不及了。 嗯， 你就得考比做一些，就是你要什么情况都要去想到。那么你这个时候的题目，我们一般会设置的难度会比较难一点，以及会从严，就是说你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会大量的让你去以真实考试的这个时间去掐你这个去做这个题。你别想说我慢慢悠悠的今儿去喝个茶喝个咖啡去做， 嗯， 这个不行， 嗯嗯。 比如说我阅读就是20分钟做一篇， 嗯， 到时间我就收， 嗯， 这样大量的去锻炼你，我以真实的情况去做这个题， 啊，嗯， 以及就是说我这个比如说别人啊做3篇，那么你可能要做5篇， 嗯， 啊，这个训练量你要上来。 嗯， 对， 这样同样会存在一个，就是说对于孩子他自身的这个造成的这个压力和痛苦就会很明显。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嗯嗯，那他这个时候一般，除非是他特别有目标，或者是说真的没有办法了，孩子也是可以做到的，是吧？ 嗯 嗯， 对， 因为他面对这个考试的时候，还是必须得从理性上去要求自己了。 对。 嗯， 这个时候其实往往跟家长跟孩子都会进行至少2轮的谈话，问你是否要做好这个准备。 嗯， 我们一般不会很盲目的接这样的小孩。 嗯嗯， 因为我跟他说清楚，这就是很痛苦。 嗯， 你不要说是 OK， 我就接了，你做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你干不动了。 嗯， 因为这样子来说，我既浪费了你的时间， 嗯， 你最后你也可能会觉得啊，我没有把你去带出结果来，我们都不愿意这样子。 嗯， 对， 另外一个这样的孩子，我觉得就是说那个预期值真的不能太高，太高的话本来训练量就比较大， 嗯， 然后你还跟他设定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分数， 嗯， 孩子真的觉得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很难去达到。 嗯， 那这样的孩子呢，除了就训练量，另外一个的确我们作为老师哈，会教给他一些方法技巧，对吧，能够迅速的说哎，把这个题的分数得到，就能把他在现在的那个水平的分尽量让他得到，用一些方法技巧， 嗯， 但是你说这样的孩子要得特别特别高的分， 永远只会有这么10多分，就是去拉开距离的。 嗯， 你就是没有人家的这个极点。 嗯， 你怎么拉开距离？ 嗯， 对吧？ 嗯嗯，咱们实际上是经常会面对这样的情况吗？ 会有， 对，有时候会有，就是那种应急的，对吧？ 嗯， 就来找着我们说，哇，我们就要马上要这个分，对吧，看你们能给我们带到多少，对，我们也会根据孩子目前的一个水平 做一个评估， 对，做评估，然后呢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然后呢， 嗯， 来跟他说一个比较理想但是又同时比较现实的一个分数的。 对，而且往往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他在一些机构，最关键的就是家长会对我说一句话， 嗯， 就可能其实钱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耽误不起这个时间。 嗯， 对， 嗯，对， 他就是真的是在一些，就是说已经到最后的一个关头了，孩子耽误不起这个时间了。 嗯， 那在我来说，我也可能是很无力的，对吧？ 嗯， 啊，就是说可能我的道路并不是非常的多的啊，所以我也可能更加的是想通过很多的像途径，就是对我每一个所带的小孩，我们尽量的给他去规划好一条很正确的一个道路， 嗯， 避免让他走弯路。 嗯， 因为其实并不是很多的人生都有 second chance， 都有第二次机会让你这样走的。 嗯， 对。 或者说咱们尽量不要走到临阵磨枪，利用这点时间到了这个地步啊。 嗯，会很被动。 嗯，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托福考试 ICT 考试，可能就从这个考试本身哈做了更多更深入的一个剖析，两位老师也是非常实在的，把一些真正自己这个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也是非常真诚的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我想呢，可能学英语的以及准备这些考试的家长和同学呢，应该会有自己的一些体会，或者是对大家能有一些提示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我们 留学时间呢是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点半、中午的12点半以及晚上的20点来播出。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 谢谢。 嗯，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可以通过 FM92.3 或者是 AM774 来收听节目。同时呢，您还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网站3w.am774.com 来点播收听以及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那我们这一期的留学时间就到这里了，再见。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